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对， 他已经毕业啦，毕业啦。然后嘉从去年开始他的独居生活， 我们有个开头吧， 走，走，欢迎来到云端 Living Room。 好， 对，今天是第一集。 其实我搬离家的第1月10号到现在， 一个月有十天， 不止吧？ 一月十号， 不是不是10月1号，十月一， 但我都没有那么 快。10月1号到现在 2个月， 对， 恭喜。反正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人在地球的生活方式，对。 我觉得其实自己生活蛮，就是想象中跟现实中其实蛮不一样的。 怎么说？ 想象中会很自由啊，会有很多可以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不会被人管啊之类的。但其实就是你自己生活之后会觉得，就你要打理自己的生活，你要除了你想做的事情，还有你该做的事情，我觉得。 但一个人住还是蛮自由的，不敢 是蛮自由的，对，没有人会打电话我，你几点回家？ 对啊，然后是你想干嘛干嘛， 对啊， 就是你知道做完你该做的事情， 嗯， 你想干嘛就干嘛， 嗯。哦，最近有画那个大幅的， 哦， 已经开始画了， 就是家前阵子买了一个很大的 650的 画布， 超大那种， 就大概跟一个人一样高， 差不多。快跟我一样， 刚刚在他的窝里面创作。那你画什么？ 我那天是有点焦躁，就是还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想要画，就是觉得想要做点事情。对，但是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没有联想到画作，可能是我本来想要出去散步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焦躁，很不安。对，然后就想说要开始画好了，但也没有想要画什么，就是我没有先规划说自己的画面要长怎样，就我好像一直来都不会这样，所以我先用纸胶带就是随便乱粘在那个画布上，然后粘了一些之后，把那个红色黑色压克力就这样啪丢上去，然后就开始就是乱涂，就把那个颜色晕开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它某个角度长得有点像一个人的侧面，然后我再慢慢把那个侧脸画出来这样，有点像是他给我的灵感，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灵感。对，就我有时候用这种方式画画， 就是好像小时候比较常会这样， 真的 就是看，长大就会觉得好像应该画出一个什么。 长大会有点就是受到外界的眼光影响吧，就想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画面之类的，或是一个很厉害帅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 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对， 他已经毕业啦，毕业啦。然后嘉从去年开始他的独居生活， 老人式独居。 对，那你会讲你为什么搬出来吗？ 哦，搬出来了，吵架，就是因为跟家里吧很常有冲突，然后就会想要自己一个人看看，就不想要被管，就有叛逆小孩的概念， 正常，正常小孩， 正常。然后，搬出来的那一天是因为吵架，但是后来就是几个礼拜之后有跟他们好好的讲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想要出来，就是有理性沟通，对，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认同我搬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很想要搬出家里，就是， 但他们不一定有那个 能力 行动， 行动的能力， 嗯， 真的。而且我觉得自从你搬出来之后，我就会想很多，就是如果我自己住啊，或怎样，就像上礼拜都自己在家，然后就觉得是很爽，就是我要煮饭，我知道我几点吃饭都可以，是我煮，然后我想干嘛，然后想怎么弄，那种自由感， 对。但我觉得自由感还是有一点，就是。你会知道你想干嘛的时候就可以干嘛，但是相对如果你不干嘛，你就没有一些，就是可能你不主动去洗衣服， 就是你就没有衣服穿。对，是你要为自己负责的那种 责任。 对， 的确，对对，我有感受到。所以如果你不去倒垃圾，是别人买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前家里就不会，以前可能妈妈帮你倒啊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这种责任感是要练习的，就是它可以是那种习惯跟慢慢累积的。 而且对啊，这责任感其实我觉得对工作什么都有影响。太多。那然后这一集可以来聊一下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终于切入重点。 对。因为那是你移完我把它剪掉。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年纪是青少年，teenager 的最后一年， 一个快要脱离父母的年纪， 对，也很想脱离，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对啊，其实好像真的没有，不是大家都这样想，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对自己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意识那么强，就是可能是我们比较强，一定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啊，或什么的，但有可能有些人他们会就觉得待在家里是比较 舒服 舒服啊。 其实我还蛮羡慕那种跟家里的人很好的那种关系。我的好不是指就是可以聊很多事那种 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啦， 就是你家人其实会有点点隔阂。 对，也不算隔阂，就是亲密度嘛，有些人是真的很像朋友。但我觉得我跟我妈是 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越来越有些事不怎么沟通。你呢？ 我以前比较行欸，就是以前比较可以像朋友那样沟通。尤其跟我妈，但现在好像我跟我爸比较行。对，就是反过来，以前跟我爸不行。 为什么改变？ 不知道是因为，价值观比较，我跟我爸的价值观比较像，跟理想程度，我妈是属于比较现实面的，生活的人，对， 那你跟你哥呢？ 我跟我哥也是以前比较好，现在比较没办法，而且他自从他去菲律宾回来之后，他有点不太想跟人沟通，就他有点把自己关在一个状态里面。 我觉得好像出去一趟回来都会 有点影响。 可能自己也需要沉淀一下。 嗯， 但因为我发现就现在大家还蛮两极，有些人是真的跟家人很好，然后什么都会聊。有些人就 很好 欸。然后有些人就是完全就各国各 就是在只是在同一个空 间 里面。 但我也是觉得越来越大，就我小时候也是跟家人无话不谈那种，就是讲我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长大就会觉得说，是我的空间，是我的事情。然后就不会想讲那么多，或说看情况这样。 有可能是我们不想要把就是自己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比较脆弱的部分 展现， 因为觉得想要。证明说我们已经长大了， 对， 就不想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好。对啊， 我觉得是部分原因。 对， 然后对，有时候我们不会想要就是一直听他们的意见，就是我们会 想要自己的， 对，我们想要证明，就是我们想要做完这件事情，说你看我也 可以。 对，青少年真的就是 难搞。 对。可是如果对啊，有时候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冲突的点，像跟我妈这样。 真的， 就是那个平衡所在。所以我觉得父母是需要被依赖的。 可能是他们习惯了吧，因为已经十几年都这样 了。 所以其实那种就是很放得开的父母，其实，也蛮厉害的。 但也不知道真的放得开，假的放得开。 哦， 是有些事情的。 对啊，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会有听众吗？希望会。 是对啊，大家跟父母的相处。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 YouTube 有看过影片， 嗯， 然后他是好像是一个心理辅导老师吧，然后在讲就是亲子关系， 嗯， 然后就说就是你在问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有想过吗？对，反正我听了、oh. 我听了就超感动。 他是在讲给父母听的。 对对对对。 哦、 oh.。他说什么你叫你，他说他讲的故事是，有一个妈妈就带她的不知道国小女儿就去、去吃晚餐，然后就问她说、妹妹讲你想吃什么，然后她就在想，然后那个妹妹就想了很久想不出来， 嗯， 然后妈妈就说赶快就是问你要什么又不想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妹妹就说她想要吃汉堡还是薯条吧。然后妈妈说：“你吃汉堡薯条这种没营养的东西。”然后就是她讲出了她的真正想法跟选择，可是大人其实没有听。 哦，大人就是为了为她好。 对对对，那种感觉。反正我就听了一眼之后，我觉得超感动。然后底下就是有网友回复说：“老师，请问你有缺小孩吗？”真的。但就像前面说，就是会想要自己试试看。 嗯。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吃过汉堡和薯条，你怎么知道它是怎么样不健康？ 嗯， 就是你要自己亲身经历才会有感觉。 嗯 嗯。对啊，但是也没有说谁是对谁错、啊。 嗯，对。 就是两边都有他自己的那个，真是一个平衡点。 真的，亲子关系，听青少年聊亲子关系。好有趣。那你说你跟就是你搬出来之后，你就不会跟你爸那么常吵架？ 嗯、对，觉得好像是因为住太久，然后太熟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跟一个人太靠近的时候，就会撞 摩擦， 对，摩擦生争吵。 对，我也觉得我跟我妈如果分开住的时候，感情都比较好。然后那时候我出国的时候， 哦， 或是。所以我们久久见一次的时候，感情是最好的。大概你生活就，对。忘记介绍，他是佳。哎，你刚你讲，我是云。 我是佳。 嗯。 我们声音应该蛮好分辨的吧？ 嗯。 应该可以。嗯。希望大家听得出来。 应该听久了就会，习惯。 嗯、 对。我们就希望，用青少年的观点，好像没剩几个月可以这样讲，就是用比较年轻人一点的观点来讲一些，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是、 我们的想法，对， 嗯。 但我觉得台湾人的家庭好像普遍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会有一点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不是很亲的感觉。 嗯， 不知道我身边的是这样，像有些亲戚之类的， 嗯， 他们的关系可能都比较，就觉得很形式上的家人嘛，还是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嗯，就是，对，我也觉得这几年意识到，就是有血缘关系不一定是家人。 嗯嗯， 就很多时候其实朋友或者什么。是比家人更了解你， 对， 就是有 可以聊得更多， 比有血缘关系的人。 对，猫神他们家会这样吗？ 我觉得国外普遍家人关系都 是好， 比较亲密一点。 对， 嗯，会更，我觉得他们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更像朋友。 哦， 就比起家人，我觉得这也是我那时候出国很。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会真的把小孩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尊重你面临的想法那种，当然有时候还会有他们觉得怎么样啊，他们以前 是应该是除非踩到某种底线吧、才会去做给建议或者是、这种 但是他也有就是这也有人关系不好的我有看到、可是我觉得说 一定吧 普遍来讲是就是真的更像朋友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在台湾很容易就是不止家人还有老师啊长辈这种都会有一种就我们就叫毕恭毕 敬长幼有序 对对对什么儒家的思想 对 就是我们被这影响蛮深的 也不是说这不好啦。 嗯，对对对，嗯、就是尊重啊，礼貌，我觉得那也是好的。嗯、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差别，他不会觉得说，哎，就是小孩这样，我超讨厌那种感觉。嗯、 对， 有一些大人就很喜欢， 嗯，觉得自己年纪比你长， 嗯 吃的米比你多， 对，对，其实只是吃的饭比较多。有时候年纪跟成熟度真的是完全、 嗯、 没有完全没有关系啊，但就是。不是绝对的相关，当父母习惯性是给比较多的保护。 嗯， 对，我觉得保护跟过度关心的那种平衡也是很微妙。 嗯，对啊，可能他的底线很前面， 嗯， 就可能只是吃个汉堡而已，就会被。 那种事情好像也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结论，因为他没有对或错、 嗯。对啊，他就是一个。 但是要怎么跟父母沟通呢？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教他们的吧？ 你说不沟通吗？ 不是，就是可能比较保护。 哦。 对。 嗯。但我觉得很多事情有时候站在小孩立场就很难讲话，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处于弱势的那一方。因为今年我们都要满20了， 嗯， 然后就觉得也是蛮奇妙的感觉， 嗯， 就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完全成人。我们办信用卡、啊、租房子啊， 嗯， 这种 投票啊， 嗯，脱离某种保护上， 对， 嗯，我觉得就台湾教育其实蛮妙的，就是因为你很多人其实18岁就读大学，就高中毕业， 嗯，对， 然后19，然后我觉得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听到18、19还会觉得是比较小，就可能因为我们也比较晚才要念大学， 哦， 然后我们听到18、19这个年纪，怎么会觉得还是高中生啊或什么？然后其实法律上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做， 嗯， 可在台湾其实。那你19岁就已经大二了、欸， 对啊， 可是你剩2年就要大学毕业，可是很 自己的成熟度没有到， 嗯，然后你也还没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经历， 对， 他觉得说， 就他其实一个高中毕业的时候马上升学，一个很紧凑的你还没有来不及体验一些生活上 社会， 对， 对，这个可以另外讲一集。 对， 关于高中毕业 社会化， 对对对，都是故事 第二集吧， 对。然后到大二，然后就感觉是应该是22字头开始要面对的茫然，就我觉得20岁以前好像比较多像是体验跟接触这个世界、 嗯、 然后20岁以后就是就承担一切的责任，然后就是、 嗯 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那种感觉。 嗯，但我就像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马上升学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觉得，真的是一种社会环境跟价值观、 嗯、 让你觉得你必须赶快升学，不然会就是好像是晚人家几年一样， 然后就找不到工作什么。 对对对对，但其实 你大学毕业 不是这样， 对，你大学毕业也不一定找到工作。 嗯，就是你多了一年的历练，或者是多年自己思考的空间，就是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年而已。 嗯， 那不是一个晚一年的，对， 嗯， 时间。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聊下去，然后把它剪成第二集。对，这我跟家，我们也算学校鼓励吧。 对 啊，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马上读大学。 嗯。 嗯、 但其实父母也蛮伟大的，对， 嗯， 就是他们要跳脱他们一直以来受的那种价值观， 嗯， 去，用一种新的方式去， 嗯， 看， 我觉得我妈的态度就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 嗯， 就是你决定要读书啊，或者是不读，或者是你决定要干嘛， 这样很好啊。 你们呢？就是 我家吗？ 嗯。 我家其实，我家应该是介于某种中间值，我觉得， 我爸是属于跟你妈可能比较像，就是我们自己人生自己决定。那他是背后自己会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担心可能不知道你未来会过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不希望我们过得不好。 嗯嗯嗯， 对。然后我妈的话，她可能比较偏向于跟我爸是对立的，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希望我们升学，然后比较希望我们 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吗？ 嗯，也没有到这么传统。 嗯， 但 他一样是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对，他们都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妈也会比较希望我们升学的，以升学的为目标。 嗯， 然后搭上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对。 但我觉得大学真的是你几岁读都没差的一个。 对啊， 教育。 嗯，那时候听谁说他的同学有五六十岁的。 台湾的大学已经变成太一种必经之路。 形式的感觉。 对，就大家去也不是真的想要学习什么。 而且好像我觉得从国小、国中到高中，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上大学。 嗯。 可是好像上了大学之后，你也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人生成就嘛。 嗯，就大家反而变得很没目标。 对啊， 很多人， 对啊， 我觉得说不知道重心在哪里。 嗯， 我觉得对，像这种学历这种真的是阶段性的计划目标， 嗯， 它不是当不应该当成你的人生目标。 嗯， 就我人生一定要读某某某学校。 嗯，好，我们刚刚等了一台飞机开过去。 我之前听别人 podcast 聊，就是那种二十几分钟， 嗯， 我都觉得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快要结束，可自己聊才发现其实二十分钟还蛮久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时间可以慢慢这样聊天。 嗯，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他手上的事情，看着书、写的字，或者是滑了手机。 嗯， 不一定有一个时间可以这样聊天。 对，很专心。 对， 以前的人可能还比较长。 嗯，以前没事说， 没有通讯软体这些，是你没办法马上得知别人的讯息。 嗯。但我上次不知道是听谁说过，其实通讯软体是其实一个蛮被动的互动方式，就是比如说你看了某些人的现实动态，但是它只是一个它没有互动关系，它只是透过一个平台 接收吗？ 对，就是一个你上去然后 阅读观看的一个地方。 对，它没有双方的一种互动的关系。 但是现在比较多那种什么 QA 问答，啊，或者是直播，比较互动性，或是留言，算是它的互动性部分。 但总觉得它还是透过了一个第三方啊，就是一个网络平台。 嗯哼， 对，它没有就实际是一个脸 face to face 的互动，对， 没有那么直接。 对。 哦，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节目可以开一个 Instagram。 好。 嗯， 你不删掉了吗？ 哦，对，我最近删掉了，最近一个礼拜而已啦。但其实我以前就有删过我的 IG，但最近又想删。现在就前阵子跟西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觉得，这其实常常看了，就你无聊再滑下，一方面是觉得我用的时间太久，就我用我的手机，因为 iPhone 它可以算你平均一天用多久什么的。 哦，所以你就上去看。 对，然后我觉得我用太久了，然后觉得没意义，就是很浪费时间。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越看我越不开心。 嗯， 因为我可以，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取得很多资讯，然后相对来说你也会跟自己做比较，或者你就会想更多。 嗯， 对啊，我就觉得我看了，就是反而没有让我更开心。那，就我干嘛把自己逼成这样？ 嗯， 就其实照理来说，其实也不一定要删掉，可能就是停止追踪某一些人就可以改善。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就会忍不住。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休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嗯， 其实我的缺点就是因为 IG 它也变成了一个传递讯息的平台嘛，就有时候要联络一些人或什么，其实还是用的比较方便。到时候就先看我可以忍多久。 嗯， 然后而且我发现就是删掉之后，整个人就会觉得神清气爽， 干净很多吧。 嗯，对，就是思绪啊什么。就我们现在，我之前有看过 也是一个影片介绍，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一些什么科学类的，也不算科学，就是分析的那种 冷知识吗？ 冷知识或是一些国外会介绍一些对这种概念的影片，然后就有说过，其实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或是看影片，你会觉得你很专心在一件事情上，可它其实是极度的分心，极度的不专心，因为你每滑一次就是改变一次嘛，然后每个影片它都是反正就是一直让你分心，你每换一个 哦，你要很快速的转换，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你是在一个疯狂的分心的状态，你完全没有在专心、 哦、好酷。 嗯，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就是国外的介绍，然后这也很惊讶，然后你记得我有一阵子把我手机改成黑白的吗？那阵子我们好像没见面、 哦、 反正它就是上面就有讲几种就是让你戒掉这种手机啊或是科技的方法，然后有个就是把手机改成黑白的，因为它现在的 什么意思，黑白是指说的 功能，对，你的照片的就是你整个手机页面就只剩下黑跟白 哦， 对，然后他说因为现在手机的设计就是故意设计的色彩很饱和，像 IG 啊然后 Google、 嗯、 YouTube 都是那种大红色的那个缩图、 嗯、 然后你看了就很想点进去 哦， 可是黑白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每个人看起来很无聊，我那时候真的你看到黑白你会，我那时候是超惊讶，我把我手机调成黑白之后你会觉得哎、欸、这世界竟然是彩色的 哦， 会有一个 反差， 对，很强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手机 嗯 就是的吸收资讯方式之类的、 嗯、 但是你看到那个，对，你就会意识到说其实这世界真实的色彩是这样子， 嗯， 反正是有一种被打回现实的感觉 哦，好酷。 嗯然后我觉得删掉 IG 也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手机真的很无聊，就像没网络的时候一样。 嗯， 就是其实手机它的功能就是这些程式， 对， 还有打电话拍照，然后没有 IG 的时候就不会很想滑手机，就只剩下 Facebook 跟 YouTube、 嗯、 而 YouTube 不会有那么多一直更新的影片，就速度没那么快，然后 Facebook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对 资讯， 对资讯，然后是比较严肃议题啊或是别人的感想，就是你需要花时间或是篇幅比较长、 oh. 那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一直去看那些内容、 嗯、 因为它就需要消化或是精力、 嗯、 可是 IG 就是你可以很无意识的， 嗯， 所以我就发现我删掉 IG 之后就不会那么想要碰手机 哦、 嗯、大概就是最近的心得， 嗯 哈哈近况 吗？ 嗯， 我其实还好哎、欸，就是我前阵子在看《花甲》， 嗯嗯， 然后对，现在才开始看，那时候他们刚出的时候我没有看，对，然后我不知道，我如果是追这种影集式，就是它可能有好几集的话，我会就是我没办法看到第三集我会去睡觉，所以我也想要看完， 嗯嗯， 所以我可能就会熬夜看完， 嗯嗯嗯， 对，就是一个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看的。对， 就是影集， 就是我不想要到一个段落啊，我想要看完、啊。 嗯嗯嗯， 对，是一个影集的缺点嘛。对， 我之前也有看到，也是我忘记是不是跟那个手机那个同一篇的。 嗯， 就他在讲要怎么停止掉这个习惯。 嗯， 就是因为那个看影集之后，他都会在最后结尾放一个高潮，会、 嗯、 让你就会想要接着看下去。 Oh, 然后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好奇心，所以想要接着看、 嗯、 可是如果你看的时候你把它停在一个可能中间，就你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你就先暂停， 嗯， 你就在那里休息，就是不要看， 你就不会有那个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冲动，对对对，你就可以等隔天再继续，就是开它就会开始一个新的问题出现，然后就可以接着看下一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到看到你知道那个被解惑之后、 嗯、 你就先停在那里， 哦、 oh, 是一个方法， 这是方法， 嗯，但有时候看影集就是想要看下去， 对啊， 是一种爽感。 对，其他好像还好耶。 所以你觉得画家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就是一个很台湾味，就是里面的台语我觉得超好听的。 嗯 嗯， 他到 讲的很到底，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台湾有一些会比较，也不算是流氓吧，但是就是可能讲话。讲话比较直一点，或者是比较冲一点，然后就觉得很有台湾味， 嗯， 对，就很喜欢看这种。我不知道，我从前阵子就很喜欢看台湾的一些电影或 像前次跟鱼鱼看斗鱼， 嗯， 然后现在又看了什么？对啊，就是比起国外的片，我更喜欢看台湾， 更有共鸣。 对， 我觉得可以找一些台湾早期的，像杨德昌的电影，二月可以去看。 二月， 嗯， 啊， 就是当时的， 嗯， 文化背景。对，台语也蛮好的。 还好。 你知道问跟烂要怎么分吗？什么时候要用问？ 问是指，就是我在跟你讲话，然后是讲我们，不包括你。 嗯。 然后烂的话是有包括你的我们。 嗯。 我记得是这样分。 对，我也记得是。所以说问，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包括你。所以比方说我们要说烂这回来做什么事情， 就是包括你我们一起去干嘛、 嗯、 对，他有些就是他有些我其实在公车上很常听一些阿嬷在聊天，就讲超道地，就是会有一种腔、 嗯、 不会像其实我们讲台语都不会有那么有在地感， 嗯， 就 是 是、哦、嗯，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吗？ 你讲讲看。 就是像什么兰州会 key 什么什么，但是我们虽然是念一样的字，可是我们不会有那种腔调跟站立感、 嗯嗯嗯、 就像校很常讲什么 Q 什么 Q Q 就是台语的那个 Q 哦 Q 那个腔的那个， 对，其实一些阿嬷讲就是他们甚至会在地道，有时候你会有点听不 懂， 懂， 对 对， 我发现这件事情， 对， 那些什么 high call Q， 我你刚刚讲 Q 了什么 Q， 什么 Q， 嗯，而且它很多用词， 对， 我觉得台语很美，就是它很多形容词， 对， 食物啊，声音、味道，但我其实我都不太会用， 啊、 嗯， 对啊，而且它其实会根据情境跟事情去不一样的形容词， 嗯，都对同一个， 对。然后也会有些谚语之类的， 嗯嗯嗯嗯， 上次我在花甲里面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假归既爱的咱呀拜树桃， 哦， 就是 吃果子拜树， 对对对对， 饮水思源 的，对对对， 就是概念， 就觉得超好听的， 嗯嗯嗯嗯，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节目最后 ending 都教大家一句台语的那个， 可是我们教吗？ 不然谁教呢？或一个什么可以提一下，让大家看，听 podcast 也可以学小知识。我那时候出国的时候，我妈送我一本那个什么台语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 哦、 我旁边还有，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一篇小故事，然后跟一个台语的就是俗谚或什么的。 嗯。 但是因为我不太会念，所以就、 哦、 对。 可以啊，我们可以先录之前先把它研究好一点，然后再 跟大 家 分享。 对。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是那时候有上一两堂的那个罗马拼音台语 哦，新智老师教的， 对对对， 嗯， 那时候在 台 罗 拼 的时候上，对，还蛮有帮助，因为我是长老教会嘛，然后我们就其实长那个罗马拼音台语的罗马拼音好像是长老教会发明的 哦， 然后当初是为了让那个台湾人汉人他们学看圣经啊什么的，所以还用那个，然后所以我们的旧的圣诗上面都会，因为旧的圣诗都是台语的、 嗯、 然后上面都会印那个罗马拼音， 嗯， 那我就是自从学罗马拼音之后，我就会试着去看那个拼音然后来念、 嗯、 因为有时候台语的字我不一定看得懂，就是台语写成 中文， 对，写成中文的台语的时候，它就会用一些特别字， 对， 那些字不一定会念，然后就可以看那个拼音。 哦、 我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多人提倡罗马拼音，它到底叫什么？罗马拼音、汉语、台语拼音这个东西。 我操！我们那时候学的不是台罗尼，我有点忘记确切名称是什么。 嗯嗯，对，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嗯 嗯，台语的文化。 而且它有一些谚语会有一种典故、 嗯、 就是你要知道它背后意义才会听得懂这句要传达意思是什么、 嗯、 像那个，我觉得我只会讲一缸米狗，蒙拉干用塞狗这种，就是你讲这个词的时候就很有画面， 对， 就是啊，因为都会弄湿啊什么。 对对对对。但如果你没有那个记忆，就是你不知道有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你也听不懂他到底要干嘛。 对 对， 就是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有押韵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语言很有趣的地方哎、欸， 对， 就是、不管像德文啊或什么，嗯、就是我们说在写大学申请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讲那个事情，就是。 嗯 就是语言背后的文化、 嗯、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事情你要理解就像英文会有很多什么关于猫的谚语啊之类的、 嗯、 然后德文就会有关于什么也有猫然后也有鸟之类的 嗯，就可能他们一直以来 对 生活习惯的笑话或者是 嗯嗯 嗯, 嗯 哦对反正德文就会常常说你没如果你用蜡烛的火来点烟来抽烟的话你就杀死了一个水手因为就是典故是说以前的德国的水手好像会生活不好过然后就会兼卖火柴、 oh. 然后所以如果你用蜡烛点烟抽烟你等于少点了一根火柴那他们就少一个机会就是赚钱少一个赚钱机会、 oh. 然后所以他们自己 会俗 艳、oh. 就是这样、 oh. 对对对哦、oh, ，我刚刚听到想说哈，跟水手什么关系？ 对，就听到说什么意思？ 嗯嗯嗯， 就是对。 好酷。 嗯。完蛋，可是这一集很难接。 我有三个主题。 对。 但还好，我们至少不是跳着讲、 嗯， 至少我们是前中后这样，你可以。 嗯、就是客厅的意思吧？ 对。 就是什么各样的话题？ 嗯。 希望大家听得懂。好哟，那今天 就先聊到这边。 对，也聊了蛮多话题的议题，希望大家都还可以理解。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 嗯， 对对对，这件事情，文化、家庭关系，有的没的。 嗯，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我们之后会开一个 IG 的 账 号。 再来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多大家一起交流的空间， 嗯， 然后就是收集大家的意见啊什么的， 嗯，好，那今天先到这边， 嗯，我们到时候再想个结尾，只可能以后， 好， 就下次见， 拜拜， 拜。